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六章，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，第23集。 维斯莱夫人跟着他们上楼，脸板的叫人害怕。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立刻上床睡觉，不许说话。 他们走到楼梯的第一个平台时，他说道， 明天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，我想金妮已经睡着了。 他又对赫敏说， 尽量不要把她吵醒。 睡着了？是啊，没错。 弗雷德压低声音说。这时赫敏已经向他们道了晚安，他们正继续往楼上走去。 金妮肯定醒着，等赫敏把他们在楼下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是一只弗洛普毛虫。 好了，罗恩哈利。 维斯莱夫人在楼梯的第二个平台上说，指着卧室叫他们快点走进去。 快上床睡觉吧。 晚安。 哈利和罗恩对双胞胎说。 睡个好觉。 弗雷德眨了眨眼睛说。维斯莱夫人在哈利身后重重地把门关上了。卧室看上去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，倒是比第一次见到时更昏暗更阴森了。墙上那幅空白油画此刻缓缓地一起一伏地呼吸着，似乎住在里头的那个看不见的人已经进入了梦乡。哈利换上睡衣，摘下眼镜，爬到冰冷的床上。罗恩往衣柜顶上扔了一些猫头鹰食，安抚了一下海德威和小猪，他们不停地咂着嘴，焦躁地扑扇着翅膀。 我们不能每天晚上放他们出去捕食。 罗恩一边穿上他的褐紫红色睡衣，一边解释说， 邓布利多不想让太多的猫头鹰在广场上飞来飞去，他认为那样会显得很可疑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。 他走过去把门拴上了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克里奇。 罗恩一边关灯一边说道， 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夜里，他凌晨三点钟摸进了我的房间。相信我，你总不愿意醒过来看见他在你房间里鬼鬼祟祟的转悠吧。算了。 他爬到床上钻进被窝，转过脸在黑暗中望着哈利。哈利就着从肮脏的窗户中透进来的月光，勉强能够分辨出罗恩的轮廓。 你是怎么想的？ 哈利不需要询问罗恩的问话是什么意思。 哦，他们告诉我们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能猜得出来，是不是？ 他说，想着刚才他们在楼下说过的所有那些话。 我的意思是，实际上他们只说了一点，就是凤凰社正在竭力阻止人们加入福。 罗恩呼的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地魔。 哈利坚决地说。 你什么时候才能对他直呼其名呢？小天狼星和卢平就能做到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 他说。 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使用伸缩耳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。唯一的新消息就是。 砰。 哎呦，你声音小点，罗恩。不然妈妈又该跑回来了。 你们俩幻影异形，正好落在我的膝盖上了。 是啊，没办法，摸着黑总是不太容易。 哈利看见弗雷德和乔治的模糊身影从罗恩的床上跳了下来。乔治一屁股坐在哈利脚边。哈利床垫的弹簧发出一阵呻吟，床垫往下陷了几英寸。 怎么样，明白了吧？ 乔治急切地问。 小天狼星提到的那件武器？ 哈利说。 估计是不小心说漏了嘴。 弗雷德兴致勃勃地说，他也坐在了罗恩身边。 我们以前用伸缩耳可没听到这一点，是不是？ 你们想那会是什么呢？ 哈利问。 什么都有可能。 弗雷德说， 但是不可能有比阿瓦达索命咒还厉害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 罗恩说， 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呢？ 嗯，也许是一种可以一下子杀死好多人的武器。 乔治猜测道。 也许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杀人办法。 罗恩恐惧地说。 他已经有了可以让人痛苦的钻心咒。 哈利说。 不会再需要比那个更有效的东西了。 一阵沉默。哈利知道其他人像他一样 都在猜想这件秘密武器能做出什么恐怖的坏事。 那么你们说，这武器如今在谁的手里呢？ 乔治问。 我希望在我们这边。 罗恩说，声音里微微透着紧张。 如果是这样，准是由邓布利多保管着。 弗雷德说。 在哪儿？ 罗恩立刻问道。 在霍格沃茨。 肯定没错。 乔治说。 当年他就把魔法石藏在了那儿。 可是一件武器肯定要比魔法石大得多呀。 罗恩说。 不一定。 弗雷德说。 是啊， 威力大小不在于个头。 乔治说。 看看金妮吧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说。 你从来没有领教过他的蝙蝠精咒吧？ 弗雷德说着，从床上欠起身子。他们屏住呼吸。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。 妈妈。 乔治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随着啪的一声爆响，哈利觉得压在他床上的重量突然消失了。几秒钟后，他们听见门外的地板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。维斯莱夫人显然在听他们是不是还在说话。海德威和小猪闷闷不乐地叫着，地板又吱吱嘎嘎地响了。他们听见他在继续往楼上走，去检查弗雷德和乔治了。 你看，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们。 罗恩懊丧地说。哈利知道自己肯定是睡不着了，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他需要好好想想。他估计自己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寻思几个小时。他很想继续跟罗恩说说话，但维斯莱夫人又吱吱嘎嘎地走下楼来了。他刚一走远，哈利又清清楚楚地听见其他人在往楼上走。实际上，那是一些多腿的动物在卧室门外悄默声地跑来跑去。保护神奇动物课的老师海格在说。 他们多漂亮啊，是不是哈利？我们这学期要学习武器。 哈利突然看见那些动物的脑袋变成了一门门大炮，正转过来对准了他。他闪身躲藏。接下来，他发现自己在被窝里蜷缩成一个温暖的球。乔治响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。 妈妈说该起床了，你们的早饭在厨房里，然后她要你们都到客厅去，那里的狐妹子比她原来想的还要多得多，她还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窝死蒲蓉蓉。 半小时后，哈利和罗恩三下五除二地穿好衣服，吃过早饭，来到了客厅。这是二楼的一个长长的、天花板很高的房间，橄榄绿色的墙壁上挂着肮脏的挂毯，每次有人把脚踩在地毯上，就会扬起一小股灰尘。长长的、黄绿色的天鹅绒窗帘嗡嗡作响，好像里面飞着许多看不见的蜜蜂。维斯莱夫人、赫敏、金妮、弗雷德和乔治正围在窗帘前面，脸上都蒙着一块布，掩住了鼻子和嘴巴，样子显得特别滑稽。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大瓶黑色的液体，瓶口有一个喷嘴。 把脸蒙住，拿一瓶喷雾剂。 维斯莱夫人一看见哈利和罗恩就说，一边指着一张细长腿桌子上的两瓶黑色液体。 这是狐妹子灭迹，我从没有见过害虫这样泛滥成灾的。那个家养小精灵这十年来都做什么了？ 赫敏的脸被一块茶巾遮去了一半，但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朝维斯莱夫人投去了不满的一瞥。 克里切已经很老了，他大概不能做。 克里切只要想做，他能做的事情准会使你大吃一惊，赫敏。 小天狼星说，他刚刚走进房间，手里拎着一只血迹斑斑的口袋，里面装的像是死老鼠。 啊，我刚才在为巴克比克。 看到哈利脸上询问的神色，他解释道。 我把他关在了楼上我母亲的卧室里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张写字台。 他把那袋死老鼠扔在一把扶手椅上，俯身查看那个锁着的柜子。哈利这才第一次注意到柜子在微微颤动。 没错，莫莉，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伯格特。 小天狼星从钥匙孔里往里瞅着说道。 但或许我们最好先让风眼汉看看，再把他放出来。据我对我妈的了解，搞不好是比伯格特更可怕的东西。 你说的对，小天狼星。 维斯莱夫人说，两人说话都小心翼翼，客客气气。哈利明白，他们俩都还没有忘记前一天晚上的争吵。